母亲，母亲饭 教堂中殿试，先生不在，妻子小平。女儿家长成了，便有许多亲堂，妻子有堂，儿让为娘去了。正是万转岁儿女送母亲，罢了性情坐牢娘。

鸭子啊打我三千载，哎呀怎么拿白你来呀不语只得嘎我吃 没地没地没地， 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则受了势力，不过势对势力先生大记得一头逼了你。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家亲家， 哎 他有发达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不起 啊，请老 余孽子，老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语簿火山花园，最大分散看几个财富那多开啥 介绍啥啥都有呀， 一人光风呀，铁锤子把那本来掉进梦后，要想吃他的姐夫，我们师傅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日鼓励呀，莫法莫法， 师傅东西呀， 莫吃一本语簿，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来后的人，扑都过去，咋哭泣个这来后都接着那语簿不开的，我这不等时间哄子两哄，再说一只好歹气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根本是啥个意思啊？ 师母冤过道要听假， 女来个这来后阿婆呼吁给 啊。 徐仙徐仙，我们师父啊为大势力虚心发作，奏罪受三生不后事，哎 下至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人云一个 哦倒要听见， 哎你们来听听 啊、哦、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没哈干，说然后呀，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然后不啦，个这然后， 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 本来的忘记个， 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干，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这来了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我就哈子谁忘记过了你这位 张相公，哎呀到谁们闹的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粥，笑瞧瞧却睡柳通，百里共等算尽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呐、啊，鲨鱼的石了火，那块测试炮具收拾，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吓得啥的哈？ 龙蛇呀！ 哎 ，no， 保庇为杨先生，周夫之弟。 那个什么周夫之啊？ 啊，啥个读书人？你当周夫之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呀。 个周夫之嘛。啊就是最差多个牙哇！ 张相公，今个礼拜不叨叨。 哎呦， 那个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也大。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问你十五分负责，八冲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爷，哎，我七个指点，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年。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现在这个马上兵个，这马上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上兵啊！这个马上兵啊，那做生意啊。那我说马上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事工、 他可成仙的呀！ 马上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指点，谁那个谁是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双两个，七上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那这样的师傅最来在， 师傅说。八叔，可以无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侬两首诗啊，礼仪做来着哟。 这样的礼仪，那 我们来你们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中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搭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我掌声，愿谢不愿谢， 给个大喜。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这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这日子啊，来自一位相公，身边没出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来听。你轻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 呀。 这啥狗子下，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啊身患弱疾，喏，有点身孕在，你过不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喏，身边莫吃七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事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高龄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武汉 啊，哈哈哈哈哈哈！他难吗？这是啥厉害？ 哎呦，呼龙大贼！ 又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十万，你下来是稀奇不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顿加一张的，一顿加五的，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顿加黄豆的牡蛎，一张的哈的马鸡，一顿一加嘛欧剧的子弟，五顿加嘛张相公多阿姨。 什么虚话呀？ 哎，把得个理。 哦，是。 张相公啊，虽然俺现在都没十米高。可呢啊！哎呦，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 了啊？最大东人不必来在。 何为东西啊？ 到十年东人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人，说家人嘛是家马卡。那你呢？弄两张固定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先吧先吧， 也不是呀哇！ 替牙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啥个鼻子出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在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行呢？过去随心，随心， 这次 受众起。张相公， 伐头上上钟呢？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去谢幕？ 下起了脸皮，相声了都敢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说七八年总是有改，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像相公出来，可见观音了龙家。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非也，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应小金， 哦，是小金。 回面跟他们， 是大哥啊， 红娘的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虚实女子，真乃天子不色也。 是那句杀谁 Yeah. 光王菩萨。 秀珠，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弟， 徒弟啥家？ 就看这双小脚嘛。 哎， 就是一千两束金呐。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绸的长裙，正系他卷儿大小 米。哎呀，这就是你们出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啊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不咱们哩。带女客的美女，你这个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走， 秀珠， 哎， 你来看， 小 姐，喏，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不怕笑声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鸡。这也不记得 清醒， 哎，没进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好不着呢，清家的人了不，这也不跟这样走嘞，就这样对的，就这样啊，所以各配先生之意， 先生， 先生， 嗯，先生， 先生，先生， 都被你踹坏了啊！ 娘家么个回事？ 你娘 亲娘哎呀，你出来了！老弟，老弟！哎呦，大三公啊，好老弟，必是与大三知道。 喂，你这和尚好没规矩！ 啥个好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完。 哎， 我 不见了吗，先生？你反正啊对你你是个好不上的阿弟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 我把你的弟弟的没你我还要去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你要想大悲的护持家族他怎么杀你们对你上眼 是不是话 大么当个好当的那大瓜在口几个 对 呀也是接牙接娘不用接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佛心显赤 上神敬。 李世回来，都督之意。 家事不在，都督其美。 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了一个。 哎呦，也出来个贼，也出来个贼。 门闸出来个证